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咧，我哋要介绍嘅诗咧，就来自一本台湾嘅诗集喎。 系啦，呢本诗集咧，竟然系成为咗今年嘅即系诗集嘅畅销书冠军啊！吓， 讲紧系大概几多册啊？如果系几多本？ 咁都唔会太多嘅，即系诗集嚟讲， 俾我哋有个概念。 我估啦，我估应该都有几千，接近万嘅，应该系，因为佢咧系叫做国民新诗读本啊。咁大家其实如果对呢个概念有啲认知，就会知道点解。但凡叫國民乜乜嘅咧，其實係日本嘅講法嚟噶嘛， 係 啊，有啲歌手叫國民歌手啊、國民藝術家，但凡叫得做國民嘅咧，就係、是、好有認受性噶啦，即係、就是、一般嘅平民百姓咧，即、就、係、是、普羅大眾咧都可以接受嘅嘢。咁呢本詩集打轉呢個名堂咧，當然咧就係、是、針對嘅讀者就係、是、可能係平時唔好讀開詩嘅人啦，咁樣咁佢嘅副標題叫《生活的證據》喎。咁呢個題目又好有意義嘅喎，就係點解呢？佢話係傾聽生活的聲音，直接面對我們生存的世界，即係佢好強調咧，同現實之間嘅關係，同日常生活嘅關係。 嗯，會唔會係淺白啲、易明啲咧？ 嗯，都相對啦，相對性啦，但係咧，佢又冇話喪失到即係詩歌本身嗰種魅力，即係有啲朦朧嘅意境啊，或者係好多可以供你想像同埋代入嘅形式。咁比如話，我哋依家揀嘅第一首咧，其實都係佢本書入面排喺比較前面嘅，就係、是、嚟自台灣咧，即係中生代詩人最重要嘅一個之一啦，就係、是、楊澤嘅《這是犬儒主義的春天》。 這是犬儒主義的春天，楊澤。這是犬儒主義的春天，我們把自己藏在一碟乾枯的冷笑裡。携带着与爱人走过虚假的花丛， 在利物浦有人用白色的领带上吊自杀，可是这干我什么事？ 这是犬儒主义的春天，我们半夜醒来，忍不住像个小孩一样嘤嘤哭泣。我几次逗留在 X 将军的宴会上，谨慎恭敬地揣度着自己的年龄与身份，很快地认识了城里的每一个人。 这是可能的，在中国我认识的一个诗人，把他剩下的人格卖给一个小利的职位。 这是犬儒主义的春天，且不乏牛头马面、狗嘴象牙的趣味。我望着在每本书中涂去令人脸红的格言，望着用绷带贴住每面镜子受伤的眼，转身却听到一种疑似犬儒的声音说，两点之间并不只有直线，为了理想，孩子，我们忍耐，退让，退让，迂回前进。 在刚果河边，一辆雪橇停在那里，不为什么地停在那。 这是犬儒主义的春天，作者就是杨澤。 系啦，呢首诗大家听嚟，其实系好杨澤嘅吓。杨澤啲诗咧，有时候几极端嘅，几猛烈嘅。比如佢最出名有首诗叫做《人生是不值得活的》。咁、其实同呢首诗系有一个相反嘅。咁點解係犬儒主義的春天呢？犬儒主義呢喺古代呢其實係好憤世疾俗嘅一種表現，即係唔願意隨波逐流嘅。但係慢慢呢個主義呢變咗一個相反嘅嘢，到依家我哋係用貶義㗎嘛，即係話你咁犬儒嘅你份人，即係話你係乜嘢你都可以接受，乜嘢你都覺得係 OK 嘅，係、都係有佢合理性。 錯完禁扁 係啦，存在即是合理的，就係依家嘅犬儒主義。咁犬儒主義嘅春天呢，就係話犬儒主義喺度盛放緊嘅一個時代、其實大家頭先聽咧都可以有好多嘢可以代入到我哋依家香港嘅。其實嗱，佢話佢喺照住塊鏡嘅時候咧，佢係用嘅繃帶啊，即係啲膠布啦，佢唔係去 贴自己受伤嘅眼，系贴咧喺块镜入边受伤眼，真系自欺欺人啦！贴住嘅时候咧，佢仲要听到另一把声喺度讲话：两点之间唔应只有直线啦，为咗理想，我哋退啦， 迂回前进 啦。嗱，系咪好熟悉咧？呢把声其实我哋最近都听唔少啦，真系喺香港啊。到底两点之间系咪应该直线咧？定系揾到好多种理由去迂回前进咧？其实呢个系咪一个藉口嚟嘅咧？咁呢啲系好典型犬儒主義嘅啦，咁啊楊澤佢啲意象係好豐富嘅，比如除咗呢個鏡子入邊貼鏡子入邊嘅受傷嘅眼，仲有咧佢睇到啲格言咧，佢要塗咗佢啊，啊同埋咧趣味咧，佢係狗嘴象牙的趣味，我哋話狗嘴吐唔出象牙啊嘛， 係長不出象牙， 係啦，但係喺依家咧係狗嘴入邊咧係竟然係會吐出象牙，係會成為一種趣味啊，呢個都係好犬儒嘅，即係我哋去欣賞我哋以前所不齒嘅嘢。 嗯嗯，但呢首诗我哋留意到咧，听嘅时候都发现有两种唔同嘅声音。 系啦，另一个声音咧，你可以理解话系另一个人，嗰、那个人咧系支持犬儒主义嘅，可能喺度讲紧嘢。佢话利物浦有人自杀，咁关我咩事咧？咁利物浦大家知啦，即系喺英国一个比较没落紧嘅工业城市啦，咁象征住资本主义啲冇啲嘢啦。咁佢后面又讲到喺中国，即系有利物浦又讲到中国。咁中国呢有个诗人出卖咗自己，咁又关我咩事呢？咁最後呢樣嘢更加係好似即係風馬牛不相及， 更加遙遠啦。 係啦，江果河喺赤道嘅喎，點解會有輛雪橇停喺度呢？雪橇係北方嘅嘢嚟㗎嘛。咁、其實呢一句咧係嚟自雅言啊，另一個台灣大詩人嘅名句嚟嘅。但係呢正正咁樣突出咗呢嗰種對其他事物漠不相關，最後係導致呢你完全陷入一個荒誕嘅境地。 系呢首咧就系这是犬儒主义的春天啊，跟住落嚟咧就有身为动词， 身为动词，给所有为了说话而沉默的人。廖宏林，我们穿越，穿越这个词，从后排站起来，我们解散，解散这个词，把可以被盘查的一切全部交出去。我们携带，携带这个词，这是唯一可以被留下的证物。我们吸出，吸出这个词，如同编写一封永远失效的遗嘱。我们不是要磨平言语的锯齿，而是要让它吻合某种理想的角度，为了转动而不是肢解发声的器官。为了松开而不是闩紧想象的瓶子，身为动词，我们从来不是被困住，而是被困住，困住。身为动词，表达就是一种理解。 啱啱听过咧，就系身为动词，咁个作者就系廖宏林。 系啦，咁呢个作者咧就同头先作者系完全即系隔咗好多世代啊！呢个系一个即系所谓嘅九十后或者00后嚟讲噶啦，系好年轻、好年轻嘅诗人。但系咧，佢又秉承咗台湾诗歌有一样嘢咧，就喺形式上边。即係好玩嘢嗰樣嘢，但係玩嘢咧係完全係為咗有一個現實嘅指向喺度嘅。咁佢呢度咧頭先聽咧，哇！原來所有嘅動詞咧都可以俾自己即係可以即係挑戰翻嘅喎。我哋穿越咗穿越，我哋解散咗解散，我哋攜帶住攜帶，我哋吸出吸出。 啊， 即係點解會有咁樣嘅情況咧？唔係話純粹係為咗玩動詞啊，而係發現咧。当动词咁样用嘅时候咧，你先发现咧，原来动词本身嗰种坐言起行，其实呢首诗讲紧一样嘢，坐言起行。点解咧？佢副标题你会有留意到，哇！给所有为了说话而沉默的人，咁呢个都令我哋谂起咧，前一排我哋香港都有讨论啦，到底我哋要发声定要沉默咧？咁沉默都系可以嘅，但系沉默系为咗说话，为咗发声嘅时候，咁就好似呢度嘅佢入边讲，我哋身为动词咧，我哋唔系为咗被困住啊，我哋系只不过系被我哋对困住嘅想象而困住咗啊。即系佢呢入边好复杂、好抽象嘅，但系你只要将自己代入去，你就会谂到，咦，到底我哋切身处地嘅时候咧，我哋有时系为紧自己揾一种顿词。 为自己找一个藉口，但如果我们要将它打破呢的时候呢，就是将动词呢还原回动词的时候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坐言起行，不是说我在这里讲这个动词就可以了，而是将这个动词呢直接将它用来拆解这个言，就是我们本来就是在这里讲的而已，就咁讲緊穿越。如果我哋真係去穿越穿越本身呢，咁我哋先可以真正揾到穿越嘅意义喺边度。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未完，陈义之。之一，江畔何人初见月，漂流的江南人带走漂泊的江北人。江月何年初照人，奔岸的海岛人迎接不归的海峡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无名的天下人呼喊未名的天涯人。江月年年只相似，相思的中国人等待伤亡的台湾人。之二，不知江月待何人，漂泊的江北人变身漂流的江南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不归的海峡人变身不安的海岛人。白云一片去悠悠，未名的天涯人变身无名的天下人。清风浦上不胜愁，相思的中国人变身伤亡的台湾人。 未完，咁作者就系陈义之。 陈义之咧，香港嘅读者可能比较熟悉啲，因为佢嚟过好多次城大啊，就城大文学节佢出现过好多次，都系一个中年诗人，好重要嘅中年诗人啦。咁呢首诗咧，一卷佢嘅作风咧就系点咧？可以讲话系玩古典诗歌啦，但系咧嗰种玩咧系好沉重嘅。佢将呢个春光花月夜入边最出名嗰几句诗，头先大家听到啦，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只相似啊，嗰几句都系大家耳熟能详嘅呢个春光花月夜嘅诗咧。但系佢拆开嚟之后咧，佢好似喺度回答紧春光花月夜嗰啲问题，但系咧嗰个回答咧，全部都引向一样嘢，就系台湾人嘅身份问题。呢个身份问题唔一定系话系台独啊，或者系纯粹系强调本土啊等等嘅，佢入边有好多困惑嘅吓。比如一开始佢话呢个漂流嘅江南人带走漂泊的江北人呢，好容易，如果你是台湾人，你就会想到呢，这个江南人呢就是蒋介石。他带走了，他带了好多北方人来到台湾。不安的海岛人迎接不归的海峡人，这个更加明显啦。就是你们来到台湾之后呢，就是所谓的外省人呢，你就没什么可能回回去的了。但是在第二首，即是这首诗有两段的嘛，第二首入面呢，他又全部颠覆晒这些东西。他说不归的海峡人又变成了不安的海岛人。即是当你住了下来之后，你又重新，你又成为真正的不安的海岛人。就好像他说相思的中国人变身伤亡的台湾人。咁佢係嚟自呢一開始係相思嘅中國人等待相望嘅台灣人，其實呢種對比係好吊詭嘅。佢回應緊呢喺大陸呢，其實大陸好多人就會想像話啊，我哋好想咩台灣回歸祖國懷抱啊，但係呢個時候呢，嗰啲嚟到咗台灣嘅中國人慢慢呢又變咗呢種相望，相望呢係嚟自即係相望於江湖嘛。咁其實呢，台灣同中國或者喺台灣嘅中國人慢慢就變咗一種相望於江湖，呢種又無奈，但係呢又其實又係一種灑脫嚟嘅。 哇，呢首睇落以為係古典詩，其實呢就係政治詩。 好堪著磨嘅呢首詩，即係我哋兩三分鐘講絕對講唔曬佢呢寫一篇文章嚟講都得嘅呢首。就是好，大家可以即系再慢慢去思索一下，到底点解咧呢个各族身份咧会喺一个古典同现在之间咧系咁样颠覆嘅？ 系最后要介绍嘅诗就系《我们的岛》。 我们的岛，陈俊宏。我们的岛没有坐标， 每每会在谈话中失去位置，伏在午后的小戏里，被悄悄挪移到世界背面。雨后有彩虹，有郁郁的森林，那些散步过的小径都留有我们受的足迹。火那样炽烈，反复考验一颗野生的心，如何被刺穿，如何在疼痛中变为成熟。你是这样一个女人，步处日夜，吸倒以阳光，吸规律的世界，以无理却美丽的星辰，却不吸我以文字。你是洞穴里古老的壁画，那样神秘而让人流泪。 我们的岛的作者就是陈俊宏。 陈俊宏呢亦都是一位比较年轻的诗人。那这首诗可以讲是我揀这首诗是对应陈怡之那首诗的。那对于一个很年轻的诗人来讲，这个我们的岛呢就变得很日常了。刚才我们听呢根本我觉得不需要怎么解释。但是呢又很有趣的就是这里的岛呢无时无刻呢指向我和你，就是我和一个女子之间两人共同建筑的生活，但是又无时无刻呢指向这个即广大的台湾岛。 嗯， 即你又可以觉得是这首是一首情诗，是彼此之间共同生活的情诗，即这个岛是怎样建构起来的，但是又可以觉得是一首政治诗，这个岛上面的人民呢对于这个岛的爱情又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其实呢这本诗集呢以为呢就好像很简单，其实不是，我每一首诗呢其实都需要时间去咀嚼。 是啦，它里面呢因为台湾呢都跟香港一样啦，面临一个大时代啦，那很多东西在这冲击着。啊，詩人咧都永遠唔可以變得好單純噶啦，即係所謂嗰種純抒情詩咧，依家係揾唔到噶啦喺台灣。即係以前你會覺得台灣嘅詩係好浪漫啊，好即係相對大陸嚟講啦，台灣嘅詩係好純粹嘅嚇、啊。但係依家你發現咧，原來台灣嘅詩變得好政治。 咁啊，國民新詩讀本啊，其實仲有好多首詩啊，我哋下一集繼續。